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3集，延清。齐慧莲是激进派的首要人物，他在东宫时就是做事，太子存活的时间不久，却能完成皇册入籍这样的事情，靠的就是东宫僚属不恤人言，依嚣实干。薛修哲如果想要改变海良一主政期间的稳健求和，就势必要寻求齐慧莲的相助。可是齐慧莲拒绝了，于是薛修哲把齐慧莲交给了韩城。沈德川抿紧了唇线，侧颜的烛光里十分冷漠。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个人不相信任何人，他仍然想要凭靠心地维持大周，为此不惜得罪老派世家。他想要让去都换血，我们在去都斗垮了魏怀古等人，如今都成了他能够安插的空缺。于大人，你说错了，他上奏的折子能够打动天下学子的，不是皇女如何美好，而是他最后一句话。 这个世间没有哪条律法是择入朝官时以嫡为先，以门第为先。世家霸占着上层官职，让大周一度成为八姓之朝。李氏皇帝的强硬与否，昭示着寒门是否能够从八姓之中杀出重围。他们在永一年后期进入了寒冰期，这个时间太久了。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位心向韩氏的君主，不论男女，只要他能够振奋韩氏之心，在齐慧莲、韩良一相继过世以后，承担起寒门期望，那么他就能得到簇拥。太后主政以后，带给寒门的不仅是变本加厉的排挤，还有李氏皇帝深入人心的孱弱。学生们之所以对孔丘、曾瑜如此苛刻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忍受当朝的次次退让，忍了一辈子的韩良仪都决然死谏了，孔丘为什么还要忍？天下改革就在眼前，就是现在，不作为就是尸位素餐。但是现在就真的是个好时机吗？沈泽川觉得不然。韩良仪为什么要忍？因为世家已经成为大周臣科，瓜果疗伤早在永一年就该进行，结果在海良一动手以前，中伯兵败，大周宛若暮年老人，又被人当腰一踹，踹得口吐鲜血，不仅外伤难愈，内伤更加难愈。他在死谏以前质问朝堂，说这是诸位推波助澜的错，可是这个诸位里是否也包括他自己？如果他当初没有对花思谦步步紧逼，如果他当初能够以更加缓和的态度去应对，中伯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屠城惨剧？海良也不知道，但这件事直接影响了他在咸德年后期的主政方式。他是更加缓和的态度去渗入朝堂，他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他有着身处时局的思量和觉悟，但这些都是初出茅庐的学生们所不明白的东西。薛修哲或许没有引导天下学子风向的力量，但他绝对是个捕鱼人，站在风浪里揣摩着最佳撒网时机。这个人在多年的官场滚爬里不是空手而归，他甚至比沈泽川更加明白韩氏与朝元间的纠葛。既然老一派的战火已经点燃，那么如今迸溅出来的火星同样燃烧了一脉相承的他们。薛修哲曾经多次请求拜于海良一门下，不得。他最终求助齐慧莲，仍然不得。他好像是双方角逐中的顽石，注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撞出一片血光。这是个连自己都不放过的狠角色，沈泽川眼里露出狠绝，他有种被人挫败的滋味。他被逐出去都，就像是条夹着尾巴的丧家犬，被打得几乎没有招架之力。薛修哲能够在恰当的时机立刻抛弃西红轩， 并且在沈德川动手前就套走了西家的银库，说明他早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。然而那个时候，沈德川在干什么？他还天真的以为凭靠口舌之力就能分化世家，明明早在禁军司案里，薛修卓就露出过锋芒。沈德川已经败了一次，他既然还活着，就要把这场仗打到底。他不能接受承袭了齐回连全部心血的自己一败再败。他们已经从没有硝烟的去都到了四分五裂的崩土之江，他得马上站起来，否则这乱世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虎视眈眈的后起之秀里没有弱者，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探讨信念的前提是他有能够和对方叫板的资格。萧池也看着沈泽川沉默的侧脸，忽然问于小在， 你见过女帝吗？ 于小在正从怀里掏着曾玉给沈泽川的书信，闻言一怔， 还不曾。在我离开去都以前，礼部已经开始筹备登基大典，太后想要召见皇女，但是被薛修卓拒绝了。 萧池也垂着的手指轻轻晃了晃， 看来他也不是十拿九稳，那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他在短短四年里养出来的女帝到底是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，能够唬住去都到几时。 沈泽川回过神，缓了片刻， 只希望不是第二个李建恒。 萧池也靠得累，直起半身问于小在， 还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，如果要归黄埔，难道叫李建廷？ 于小在露出个古怪的神情，他伸出手指在席子上一笔一画地写着， 是叫这个名字，却不是先帝的字，而是建廷，李建廷。 沈泽川颇为意外，跟萧池也对视一眼。天色蒙蒙亮，于小在到底是个文人，精神难支。沈泽川便让陈阳先带于小在前去休息，剩余的事情可以改日再谈。于小在也不勉强，留下了曾玉给沈泽川的书信，便退出去了。萧池也去沐浴，沈泽川就着烛光把曾玉的信看了。庭院里的晨光透了进来，沈泽川看到了边郡的部分，又等了片刻，不见萧池也回来。他割了信，掀开竹帘，沿着窄廊到了里头，绕过屏风一看，萧池也泡在池子里睡着了。萧池也稍感疲惫，原先只是在想事儿，岂料这一想给想睡着了，面颊上忽然一凉，他便醒了。沈泽川掬了把水，又摸了摸萧池也， 泡凉了，回去睡。 萧池也起身，哗啦一声水珠迸溅，他扶手埋进沈泽川怀里，蹭得沈泽川半身都是水，闷声说， 你抱我。 沈泽川抬手捏了把萧池也的后颈，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 那就我抱你。 沈泽川便踢掉了踏着的鞋，身臂挂在萧池也还带着水珠的脖梗上，有点懒地说， 来呀。 萧池也抬头用额抵着沈泽川抱了人。 北云猎场看了还成，收拾一下能做营地，就是塔楼都要新建，全是银子。 这边没点灯，光线暧昧。沈泽川跟萧池也咫尺相抵， 北云猎场往西去就是丹城，以后如果要跟八大营见面，这地方就不能省。 不急。 萧池也用了点力把沈泽川抱起来往屋里带。沈泽川知道萧池也这是不打算用自己那笔银子，禁军的开销不能总是挂在慈州身上，萧池也又马上要回离北，缺钱就缺底气，这事儿他自己恐怕也在考虑。萧池也上了床，袍子也没脱，就靠着枕半拦着沈泽川，把下巴搁在沈泽川的发顶上。 岑玉特地让于小在带信给你，想必是有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 沈泽川已经把信看完了，他枕着萧池也 把信折了起来。 岑玉希望你能作为去都和离北的桥，再给大家一个机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